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听众朋友，从今天起播出长篇小说《新结婚时代》，这是著名作家王海玲继《牵手》《中国式离婚》之后，对当代中国人错位婚姻及情感历程的再度探寻，并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普通都市人的婚姻生活现状及在当下社会生活激荡下的矛盾和疼痛。下面就请收听长篇小说《新结婚时代》，演播田洪涛。 顾晓曦24岁时就成功地结婚了，丈夫何建国，清华计算机系研究生，现在是一家著名 IT 公司的业务骨干，年薪12万，税后款。人长得也好，可称之为帅。有一次居然在街上被女孩拦住签名，非说他是裴永俊。回到家，何建国问顾晓曦，谁是裴永俊啊？顾晓曦说，哼，是一个演农民演得特别好的演员。何建国明知他又在胡说八道，也没办法，他一向不怎么看电视剧，包括韩剧。顾晓曦看呢，裴永俊演得尤其喜欢，他喜欢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裴永俊与何建国长得像。但是总有人说顾晓曦嫁亏了。最初听到这种说法，顾晓曦还挺得意，觉得人家是在夸自个儿。后来就越听越不对劲儿。什么叫亏了呢？明着是说他条件好，稍微拐个弯儿，就能听出话里的其他意思，何建国条件不好。何建国出身农村，不是城市近郊，比如昌平、怀柔之类，是典型的农村，山东沂蒙山区。小西的妈妈曾经在医疗队下过乡，太知道那种农村是怎么回事了，因之坚决反对女儿的这桩婚事。可是呢，当妈的说下大天来，女儿就是油盐不进，且理由充分。我是嫁给何建国，又不是嫁给何家村，他们那儿穷乡僻壤，滴水不漏，吃糠咽菜，没有文化，歧视妇女，一家子盖一床烂被，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又不去那儿住，我自己挣钱自己花，从来没想过要占人家什么便宜。说完了还不忘批评妈妈两句，穷怎么了？穷不可耻，可耻的是啊，歧视穷人。把妈妈气得说话声都哆嗦了。小西呀，你是不想去穷人家住啊？你怎么不问问人家要不要你去住？你是人家媳妇儿，你以为你不想去人家那儿就可以不去了？啊，还有，你有没有问过人家想不想上你这儿来住啊？公婆见儿媳那是天经地义，人家有这要求，你能说不去就不去？啊，你去了，能说滴水成冰，歧视妇女，一家子盖一床烂被，跟你没关系。你是没想占人家便宜，可人家对你有什么要求，你知道吗？人家省吃俭用，勒紧裤腰带供出一个儿子来，可不光是为了给你做丈夫，疼你宠你教着你。人家养了20多年呢，那是要回报的。那时候 顾小西还不知道什么叫回报。等他知道的时候，才发现妈妈当年这个词用得太温情脉脉了。那哪叫回报啊？说是一辈子都还不清的债，也不过分呢。建国欠的是养育之恩，你说怎么还吧？建国呢，你哥呀，超生要交罚款。建国，你大爷的坟该修了啊。建国，你侄女要上学。建国，那乡里修路要集资。建国，你二叔的死丫头大学毕业，你给在北京找个活儿，中不？不论什么事儿，只要是爹开了口，儿子就哎的一声全答应下来，甭管合理不合理，办得到办不到。理由是作为儿子，家里有事儿，他不能不管。顾小西这才知道，你不嫌贫爱富，你自食其力，你白手起家，那是你对家的看法。在你的概念里，你的家是你和他两个人一起努力，不要说丰衣足食，就是宝马青裘也指日可待。可惜呀，在何建国的概念里，家不只是他们俩，还有他爹妈、他哥嫂、他哥嫂的孩子，以及无数顾小西认也认不得的祖祖辈辈生活在沂蒙山区的叔叔大爷、三姑六姨。以前顾小西认为他那个家的事，能帮的帮，不能帮的就不能帮。别看何建国平时对他怎么着都行，千依百顺，言听计从，但是只要事情跟他那个家沾了边儿，他的屁股可就直接坐到何家村父老乡亲的炕头上了，且态度是极其的顽固。远的不说，去年春节，何建国明明知道顾小西怀孕了，就因为他爹的一句话，硬逼着顾小西跟他上何家村过年。顾小西本来想像往年似的撒泼打滚、花言巧语蒙混过关，大不了拿出笔钱来息事宁人，但是这次何建国翻了脸，不依不饶，锱铢必较。哼，从结婚到现在，你做儿媳妇的一次我家都没去过，说得过去吗？我们家怎么了？不就是穷吗？我们家要是有一个大宅子，宅子里有花园、游泳池、高尔夫，你肯定是哭着闹着上我们家去住啊。顾小西听了脸不变色心不跳，哎呦，求你了何建国啊，赶紧给我这么一个哭着闹着上你们家去住的机会吧。要搁平常，顾小西这么说了，何建国哈哈一乐也就完了，但这回怎么也完不了了，车轱辘话翻来覆去，我们家是穷，难道穷人连要求儿媳妇回家过年的资格都没有了吗？顾小西，你过分了吧，穷人就不该过年，过年就得冷冷清清。顾小西当然不能否认穷人见儿媳妇的资格，他只能把年年说过的理由结合新的斗争形式重新阐述一遍。火车票不好买了，大批的民工回家过年跟他们挤，万一把孩子挤掉了怎么办了？何建国闻此一声冷笑，哼，你只要答应跟我回家过年，就没有什么困难 是不能克服的。 一天下班回家，当看到那辆何建国不知从哪儿借来的旧切诺基时，顾小西就知道大局已定，何建国这次不仅要圆满完成他爹交代下的领媳妇儿回家过年的任务，还得超额完成他爹没有说出口的那部分任务，衣锦还乡。借车开着回家，明着说是为小西，根子呢是为了给他爹长脸呢。乡亲们都来看呐，何家二小子开着小车带着北京媳妇儿家来了。那一路走了两天，两天里何建国跟顾小西说的全部话的中心意思只有一个，在家就住三天啊，何家村再不适合人类居住，三天还能忍吧，你去了可不要嫌这嫌那的啊，得给我面子。嗯，顾小西答应了，心想就三天，再苦能怎么着，能出人命。哎，结果还就真出了人命。顾小西肚子里的孩子掉了，回来的路上车陷进坑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连个人影都没有。顾小西不会开车，只能何建国在车上轰油门，他呢下去推。那风啊小刀子似的，手往车上一贴，好像立马就能冻在一起。小西是使出了吃奶的劲儿，鼻涕眼泪流了一脸，那车呢愣是纹丝儿不动。幸亏一个过路的拖拉机把他们给带了出来，要不那一晚上他们就真的是野外生存了。当天的夜里，顾小西的身体就出现状况了，赶到北京一查，流产了。当然顾小西流产也不见得完全是推车推的，也许推车不过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草。顾小西那个春节过的怕是只能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来形容了。在去的路上他还幻想自己怀孕了，怀的是何家的后代，就算不用人伺候，不伺候别人的资格该是有的吧。他知道农村媳妇儿在家里是要伺候家中的老少的，可是一见到建国的嫂子就知道他的这个想法真的只能是幻想了。建国的嫂子都快生了，大着个肚子忙完人吃的忙猪吃的，一刻不着闲儿。换句话就是妇女怀孕在何家村根本不算事儿。这种情况下顾小西能说不干活吗？何建国一路上说的全是让他给他面子，他不干活就是不给他面子。凭良心说，建国家对顾小西还是很照顾的，嫂子做饭他当小工，嫂子干的都是出力气的活，顾小西呢也就是打打下手，比如洗菜呀摘菜呀，吃完了刷刷碗呢。可是那里的水凉啊，不不不，不是凉，是冰，直扎到骨头里。可顾小西呢不能嫌凉，人家建国嫂子饭碗一撂，俩水桶一挑，直奔二里地外的井台打水去了。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看着建国嫂子，顾小西就想再苦再累又能怎么样啊， 不就是三天吗？困难像弹簧，忍字头上一把刀，跳河一闭眼，全当生命中的这三天没有好了。一切照何家村的规矩办，天天七八个人的饭做，做完了就灶屋里猫着，听里屋那些大老爷们儿吃喝，高声大嗓着说。这也是何家村的规矩，吃饭只能男的上桌，女的呢得等男的吃完了再吃。要说这三天里呀，顾小西做不到的只有一点，做不到像建国嫂子那样就着灶台大口大口吃那些大老爷们吃剩的菜，他觉得里面竟是唾沫星子。但是为了亲爱的丈夫的面子，他不说，只是悄悄地采取了一个折中的措施，光吃干粮不吃菜，饿不死人为原则。于是啊，何家村老老少少见了建国爹就夸呀，说建国爹有福气啊，说建国媳妇儿虽然是北京的闺女，但是到了何家村，那跟何家村的媳妇儿是一式一样啊，不搞特殊化。把建国爹高兴的一张老脸，可就笑成了一朵怒放的菊。那是建国爹这辈子过得最满意的一个年。除了老二开着车把北京的媳妇儿带回了家外，老二的媳妇儿怀上了孩子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本来老二考上大学留在了北京是一件让他在村子里很有面子的事，就是结婚五六年了老没给他生出个孙子来，让他觉得不提气，觉得人家背地儿里肯定得说那儿子出息管啥用啊，家有金山银山断子绝孙照样是白搭。老大媳妇儿呢投胎生了个丫头，哼，现在好喽，老二的媳妇儿总算是怀上了，而且照顾 B 超是孙子，就是说老何家有后了，老何家十全十美了。整个的年里，建国爹跟人谈话的主题都是老二的出息，老二媳妇的贤淑和老二媳妇肚子里的小孙子。可惜呀，老头高兴得太早了，他这话说完没有几天，老大的媳妇就生了，超生还是一个丫头。老二媳妇儿就更绝了，干脆把孩子给掉了。今年的春节前，建国爹主动提前打电话跟小两口说，这过年呐，就别回来了，老家冷。何建国唯唯，但是顾小西并不领情。经过这么多年和老区人民的拉锯战、游击战、阵地战以及无数次的围剿与反围剿，他的心早就一点一点的硬了。他觉得建国爹这么说并不完全出于对他们的体谅，百分之百还有别的原因。什么原因呢？很有可能是为了孩子，大话放出去了，孙子呢却没了，何家无后了，那老脸没地儿搁了。不过这话顾小西没跟何建国说，第一说了何建国未必承认，第二呢还容易被他反咬一口，说成是小人之心，那得不偿失啊。走廊里有人高喊着，简家。简家呢 打饭去了。顾小西一边答应着，一边从办公室向外跑。简家是顾小西的同屋同事兼闺中密友。电梯的边上站着一个中年美妇，出版社三编室主任，胸前是奇花绽放。三编室在走廊的西头，顾小西呢是六编室，在东头。美妇主任不肯多走一步不该他走的路，顾小西就快步地跑近了。没等站稳，对方已经把那一大捧扎了丝带、撒了金粉、包装的无比隆重的花束移交到了他的怀里。哎呦，真是够沉的。花呢是蓝色妖姬，时下玫瑰花里最昂贵的一种，一只就上百，这一大捧啊得一般的老百姓几个月的工资。哎呀，简家的传达室啊不让快递进，我就给带上来了。美副主任言简意赅、面无表情的说完就离去了，噔噔噔噔的高跟鞋是一路的敲地。顾小西呢并不见怪，性情中人，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挺好。说句心里话呀，他还真就喜欢同事们身上这种谁都对谁视而不见的独劲儿。 顾小西的丈夫何建国来自沂蒙山区，这样的家庭背景令生活在大都市的何建国倍感压抑。小西的再度怀孕对何建国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安慰。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长篇小说《新结婚时代》。